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太后诺罗敦·莫尼尼特·西哈努克9月7号向朝鲜驻柬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以负责王公事务副首相孔森奥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王公府代表团，受国王和太后的委托，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大型花篮，表示了崇高的敬意。